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接近五点零九分嘅时间啦。听过五点新闻之后，又开始我哋四个台联播嘅清晨爽利节目，至到六点半。今日嘅日子咧系2021年2月10日，星期三，农历系庚子鼠年12月29日，年廿九啦。昨晚开始都个几大风啊，强烈季候风信号都仍然是挂起的，现时17度。 遗忘掉当天失落的暖梦中，坚决想面前每段路，难忘是当天失败的劝告，不气馁梦仍继续做。今天跟光阴赛跑加快步， 首励志嘅歌曲开始我哋清晨爽利节目啊！每段路，我哋每一日咧起身咧都行好多路吓。刚才嘅歌曲咧就女方行好多路啊，每一日咧就向前走。咁可能你行嘅路都系差唔多，日日翻工咁嘅路途都系咁样样啦。咁但系每一日咧，可能咧都有遇到一啲唔同嘅人与事，撞到啲朋友啊，或者有啲唔同嘅感觉啊，而又见到可能天色有啲唔同啊。咁日日画面咧都系可以好清新嘅吓。每一日咧都系一种好似探求新事物啦，一种学嘢嘅心态咧，咁啊会 好好多噶啦。咁今日咧就系已经系年廿九啦。如果系要即系办年货啊、执拾家居啊等等嘅嘢咧，都应该都差不多啦，嗬。我哋中国人咧就好兴讲咧就系收炉啦。几时收炉啊？咁收炉嘅意思咧，即系喂，即系煮完嘢，煮熟晒饭啊，熄晒炉都唔再煮啦，咁嘅样。咁喺年尾嘅时候咧，收炉咧都唔系收得好多日嘅。以前嗰啲唔同，或者系而家喺嘅国内啲即系。他哋放一個年假咧，都係通常都係好長嘅，所以就話收爐，咁然之後慢慢唞下啦。一年裏邊唞最多嘅時間咧，就係過時過節喺個過年呢個大日子。但係去到今時今日咧，咁可能咧好多嘢都係有個轉變啊。尤其是喺香港近年都係咯，嗬過年，當你過咗年初一二三嘅時候，就真係當過咗個年噶啦。咁又是齋你哥，我哋又努力去做嘢，休息嘅時間都唔係好多。呢、這個就係香港人嗰種拼搏嘅精神咧。永远都喺度啊！五点十四分半啦，睇睇今日天气咧，系又仍然都系几大风吓，咁亦都有少少嘅撇嗰啲好雨粉嗰种咁样嘅啫，都应该唔系多嘅。详细啲睇睇先，有一股达强风程度嘅偏东气流咧，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雨带正系覆盖广东西部，并逐渐东移。预料该雨带会在早上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多云间中有雨，早上雨势较为频密，日间气温徘徊在17度左右，吹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是吹烈风，日间稍后会转吹和缓的北风，雨势减弱，天气稍凉。展望在除夕的时候呢，即明天啦，天色会好转，早上清凉，农历新年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是温暖的。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2，强度属于低。现时室外气温17度。强烈季候风信号挂起啊！早晨， 经故事痛苦和变迁，目标逝去，逝去多少，昨天不可重建，剩了这灰暗了的脸，岁月要放弃了的脸，向着明天。千幻变， 又记着昨天云雨烟，梦飘逝去，逝去，但求记得曾经与你互勉。就算世界欠缺光线，我共你有爱永不变，笑望明天。莫忧患 变，希望在明天，挥着双手笑步前，共你跨越未来，飞越未来，一生肩并肩。 万变希望在明天，挥着双手笑步前，共你跨越未来，飞越未来。伴你身昨天云雨烟， 梦飘逝去逝去，但求记得曾经与你互勉。就算世界欠缺光线，我共你有爱要永不变，笑望明天，莫忧幻变。双手笑到浅，共你跨越未来，飞越未来，永伴你身边。万片希望在明天，挥着双手笑到浅，共你跨越未来，飞越未来，一生坚定。双手笑到浅，共你跨越未来，飞越未来，光辉心里闪。 这对好拍档啊，蒋志光、韦尔山，万片希望在明天。 早晨啊，早晨，咁多位朋友，我是 Rita 韦尔山。我每一日都好早起身嘅，其实咁我每一日嘅节目系点呢？我就会去 gym 度做运动，我会先踩机嘅。其实踩完机之后咧，我就中意去参加一下佢哋啲班嘅。咁我会中意咧系跳舞啦，或者瑜伽嘅。咁我每一日咧，我自己嚟讲，我都会跳成起码一两个钟头舞嘅。个好处系乜嘢啊？其实出多啲汗咧，系对自己入厕所咧都好方便啲噶。其实系，同埋个血液咧系会循环啲噶咯。如果你想瘦咧，真系学我咁咯，唔好好似我咁跳成两个钟头啦，或者跳一个钟头至九个字都 OK 噶啦。爆你嗰个血液循环啦，同埋爆你入厕所都会好顺噶啦。咁祝大家清晨爽利啊！ 万籁俱寂，晨曦徐徐拉开了黑夜的帷幕。清晨爽利五位专家，包括东西方文史哲的钟志光、叶君耀，中西医学角度的崔兆汉，运动科学雷洪德，营养师林思维，带给你健康愉快的清晨。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25及普通话台联播。 5:22啊！ 红红日光照世间，并不管它苦和贫，有爱相亲，应善有爱心，只记恩，莫记恨。相识相吻，彼此关心，放开一切怒愤。人人内心有怨憎，就似青天有愁云，盼有好风吹走那纷争。冤枉坏，妒与恨，相识相吻，清风轻吹，世间充满恶运。歌声远近闻，人人乐满心。应该爱别人，人人诚恳，心中兴奋。红红日光暖世间，愿得清风散愁云，有爱相亲，去去纷争。愿人人易接近，爱心轻心，轻轻松松，世间充满妙运。 歌声远近慢，人人乐满心。应该爱别人，人人诚恳，心中兴奋。红红日光远世间，愿得清风散愁云。有爱相亲，可驱去纷争。愿人人易接近，爱心轻心，轻轻松松，世间充满妙运。歌唱中多开心，抛开苦困，轻轻松松，世间。 可以陶冶性情，有些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听歌曲都会令到你心情好转，有影响你轻轻松松的就听乐韵悠扬轻松的歌曲，心情不好的时候听悠扬或者是一些少少悲情的歌，又觉得自己不要那么惨，别人惨过自己的样，很多东西都是你自己安慰自己的做法。有一首轻轻松松的歌，一首旧的歌，有我就有你，优雅。 在爱的世界里，有我就有你，只要有你在一起，河水也像和解你。我需要你，我需要你，我爱你，我爱你，人儿心儿有 就有你咁啊，优雅咧就笑容好靓，亦都有个酒粒。咁你听佢嘅歌嘅时候，都好似有一个画面嘅感觉，佢系笑住同你唱一首好好听嘅情歌。有我就有你，有我喺呢度，有你喺收音机旁边，共度呢个清晨。 Bye.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郭婷晶报道新闻。政府昨晚七点起，将土瓜湾乐山道侨裕大厦同侨发大厦列为受限区域，受检人士要接受检测。政府目标是朝早大约七点半左右完成行动。当局表示，侨裕大厦同侨发大厦虽然近期并无确诊个案，但由于污水样本检测曾经呈阳性，经评估楼宇状况同可能感染风险之后，为审慎起见，决定进行围封行动。澳门政府表示，截至昨晚九点，已经有4033人成功预约接种新型冠状病毒疫苗，首日有595人接种第一剂疫苗。澳门首阶段疫苗接种计划优先开放给前线抗疫等人员接种，第二阶段扩展至全澳门居民，最早在今个月22日起接种。到武汉追溯新型冠状病毒源头的世卫专家组和中方专家总结行程。世卫专家组成员、世卫食品安全与人畜共患疾病项目负责人安巴雷克指出，病毒非常不可能从武汉病毒研究所泄漏。美国白宫发言人普萨基表示，华府未有参与规划世卫专家组在武汉的调查，期望能够对专家组的发言和取得的数据进行独立调查，进行独立审查。普萨基又认为，即使美国重新加入世卫，亦应该由美国的专家到中国展开调查。另外，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表示，他不肯定世卫的专家获得中方充分的合作，而中方至今没有提供所需的透明度，美方将会按世卫的数据和本身的情报进行评估。美国国会参议院展开对前总统特朗普的弹劾聆讯，是特朗普面对的第二次弹劾聆讯，特朗普早前已经表示不会出席。首日聆讯将会就弹劾是否合宪的问题进行最多四小时辩论和投票。众议院弹劾案管理人、民主党众议员拉斯金首先向参议院发言。他表示，弹劾聆讯是基于事实。聆讯期间又播放1月6号特朗普在首都华盛顿向支持者的发言，以及之后有特朗普支持者闯入国会的片段。特朗普的代表律师都会陈述理据，如果投票得到简单多数通过，就会在当地星期三展开弹劾案情论证，控辩双方各有最多16小时陈词。由于弹劾聆讯需要取得三分二参议员支持，即是要有最少17名共和党参议员倒戈，预料通过机会不大。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31375点，跌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11点，跌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2，日元104.58，瑞士法郎0.892，加元1.27，人民币6.436，英镑对美元1.382，欧元对美元1.212。澳元兑美元0.774，新西兰元兑美元0.72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6.76美元，卖出1837.5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雨，朝早雨势较为频密，日间气温徘徊在17度左右，吹清劲至强风程度东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烈风，日间稍后转吹和缓北风，雨势减弱，天气稍凉。展望随着天色好转，早上清凉，农历新年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而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81%。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下载记低行程，用 App 扫一扫参与计划场所的 QR code， 走个阵揿离开个掣就得，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不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钱佩卿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清晨爽利，年廿九嘅朝头早啦，咁就你。新的一年嘅开始啦，咁或者你可以话，诶、哎，都过咗立春啦，都新年咗一段时间啦，即系新嘅一年啊，踏入咗吓。咁根据啲月学家嘅计算咧，咁都系嘅。咁始终都系一个新嘅开始啦，唔理边度都好啦。有时候可能你会话，诶、哎，日子咪系咁过，但有时真系唔同嘅。每一日咧，你起身嘅时候嗰个心情可能都有唔同嘅嗬。又冇发生过咩事，咪又系咁瞓咗一晚，然之后第朝早起身。有时咧，你起身就觉得咧就系精神抖擞嘅，但有时起身咧又觉得好似好攰赖赖啊，又或者瞓得唔好啊，条颈咧又即系好似瞓喺颈啊等等诸如此类，又或者系心情总系觉得有啲戚戚然啊咁。咁呢个视乎每人嘅情况唔同嘅，无论点都好，咁如果有任何情况咧，好嘅梗系固然嗰个种欢欣啊，嗰种心情咧就继续要去持有去面对呢一天啦。如果唔好嘅时候咧，唔紧要噶，慢慢去吓，即系洗个面、刷个牙、煲下水、食个早餐、搵啲嘢做下咧，可能会稍后嘅时候咧，嗰种嘅心情咧又会慢慢冇噶咯。你就唔好去谂佢，唔好再去转落个牛角尖嗰处。将自己的情绪转移去做另一些事情，那慢慢就会是那种不开心的情绪就应该会走了。这个都是很常见的情况。如果你觉得不行的，不要紧，你就试一下咯，慢慢试一下试一下，你会了解当中的奥妙之处，解释不到的。提醒你啦，今日咧就都系凉少少，因为咧强烈季候风信号又挂起咗，同埋今日都会有雨啊。不过咧喺农历新年期间嘅时候咧，天气会好转嘅。今日系多云间中有雨，早上雨势咧系较为频密嘅，现时17度。 微风吹着拂雨。细雨慢慢飘落大地，淋着我，淋着你，淋得世界充满诗意。微风伴着细雨，像我伴着可爱的你，看着我，看着你，看着世界多么。 在你耳边同你去即系倾诉一啲嘅心事咁啊，佢嘅歌成功在于就系唱得好自然，咬字又好清晰，一种韵味吸引住你听嘅。邓丽君嘅《微风细雨》，今日咧有一股系达强风程度嘅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雨带正覆盖广东西部，并逐渐东移。预料该雨带会在早上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多云间中有雨，早上雨势较为频密，日间气温徘徊在17度左右，吹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是吹烈风，日间稍后会转吹和缓北风，雨势减弱，天气稍凉。展望在除夕天色会好转，早上清凉，农历新年期间的假期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是温暖的。今日的这个温度就是17至到是这个就是大概是20度左右的温度，看回清楚，今天星期三嘛，没有添，16至18度，再看清楚是。而星期四呢，就是明天年三十晚，15至21度，明天会冻一点。星期五是大年初一的日子，17至23度。星期四五呢，都是有阳光而多一点，是这个密云是少一点的，那些乌云。在星期六的时候呢，星期六就是18至24度。星期日，咦，是的，成人节，那日的温度都是18至24度。微风细雨的余音还在你的脑际间，是不是好过一首接一首？ 看夕阳照浪涛，远山大笑，和你挽手走去岸边那里，柔软冷风吹送，令你靠紧我，天边泛了线情侣，你问谁教夕阳暗中告退，谁教你的欢笑令他醉，何况你的欢笑令我更温暖，这样唯有夕阳沉去。潮暗中告退，唯有远山苍劲站稳那里，唯有决心相爱绝对无改变，正是如今一对爱侣。笑问怀里是谁沉醉， 里面最靓的景色，有些人会觉得是朝早很靓，也都有些人认为是黄昏的夕阳都很靓，都是差不多好像今上下的样子。有时如果你找一张即是夕阳的相片给你看，又好像咦是不是、太阳初升啦，或者找太阳初升的样子给你看，又可能会是像夕阳。 即系冇俾一啲文字你睇嘅时候咧，你就有你自己嘅想象。咁始终都系喺日出啊，同埋直落，即系呢个夕阳系落山嘅时候咧，大部分人都认为呢个景色系好靓。有好多咧拍摄嘅发烧友咧，都系抱住呢啲镜头影日出日落，系令你非常陶醉。关正杰嘅《思绪沉醉》。仍然在这个气氛当中，都是夕阳的时候，这首歌哇也是非常好听啊。 斜阳半晚烟，我像归了倦，晚霞伴我过到天，重回未爱恋，爱情路比千墨乱，情路太多弯转，两心早相牵，抑压痴痴念，重逢恨晚亦未如愿，从来情感多亏欠，不知道在哪一天可再度回到你身边。漫天爱在心里燃，盼能回复我从前，寻回旧爱恋，两人内心总有缘，谁愿计走几远。晚烟，我像归了倦，晚霞伴我过到天，重回未爱恋，爱情路比千墨乱，情路太多弯转，两心早相牵，抑压千痴恋，重逢恨晚亦未如愿，从来情感多亏欠，不知道在哪一天可再度回到你身边。回头近晚天，爱在心里燃，盼能回复我从前，旧爱恋，两人内心早有预，谁愿计走几远，不计走几远。 Albert 嘅呢首《陌上归人》，早晨啊，而家系晨早嘅时间，系清晨五点十个字。今日咧就系二月十号，农历系十二月二十九日，星期三嘅早上。 早晨，大家好。我好喜欢去行山的。为什么呢？因为朝早的太阳光是特别明亮的。还有呢，空气又特别清新。所以能够给到我一个很好的环境，可以面向太阳，对天对地很静思。希望大家都清晨爽利啦。我是李洛斯。 清晨，爽利。 听清晨

2600间房作隔离之用，任何人在入境申报时意图隐瞒去过有关的高风险地区，将会面临最高十年监禁。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一道雨带正是覆盖广东西部并逐渐东移，预料该雨带会在朝早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预测多云，间中有雨，朝早雨势较为频密，日间气温徘徊在17度左右，吹清劲至强风程度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烈风，日间稍后转吹和缓北风，雨势减弱，天气稍凉。现在展望随即天色好转，早上清凉，农历新年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而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81%，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烈风，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7至8级，间中九级，渐转吹北风7级，间中有雨，雨势有时颇大，可有非常大浪至巨浪，渐转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7至8级，稍后转吹北风7级，可有大至非常大浪。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东风7至8级，渐转吹北风7级，可有大至非常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北风5至6级，间中7级，可有中至大浪。 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风5至6级，间中7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道吹东北偏东风7级，能见度9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东沙吹东风6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茂洲吹东风9级；澳门吹东风4级，能见度11公里；在西沙吹东风2级，能见度1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员。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1,375点，跌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11点，跌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2，日元104.62，瑞士法郎0.893，加元1.27，人民币6.436，英镑对美元1.382，欧元对美元1.212，澳元对美元0.774，新西兰元对美元0.72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8.49美元，卖出1,839.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 ，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朝早5点到6点半，钱佩卿清晨上来。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星期一至六有呢个清晨爽利，咁亦都系即系朝朝早咧就有太极嘅清晨爽利嘅主题歌曲咧，就叫醒你早晨啊，朋友。今日咧就系2月10号，农历系12月29日，星期三。而家6:02，今日咧就会有啲雨嘅，留意一下啦吓。咁有一股达强风程度嘅偏东气流咧，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此外，有一道雨带咧，正系覆盖广东西部，并逐渐东移。预料该雨带会喺早上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多云间中有雨，早上雨势较为频密，日间气温徘徊喺17度左右。吹清劲至强风程度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系吹烈风， 日间稍后会转吹和缓北风，雨势减弱，天气稍凉。展望在随即天色会好转，早上清凉。农历新年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是温暖的。今日最高的紫外线指数大约是2，强度是属于低。今日星期三的温度是16至18度之间有雨。可能你会说，哎，我那里没有雨，那间中可能局部，但你也要留意一下，费事就变落汤鸡的时候冷亲不是挺好，尤其是就来过年，最重要是精精神神。今日星期四五的这个即比我们的公仔就有些阳光的，而温度呢听日就15至21，星期五正正年初一就17至23度的。好啦，我们又来做一下运动强身健体。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九嘅呢个朝头早咧，喺钱佩兴身边嘅咧就系浸会大学体育运动及健康学系副教授雷洪德博士。早晨，雷博士。 早晨，钱佩兴。早晨，各位听众。 系啦，望到啦，呢个农历年啊来临啦，始终都系好嘅。我哋又有送旧迎新啊嘛，吓。 冇错，冇错。 嚟紧咧就系呢个牛年啦，吓、牛年都系勤力嘅，系好嘅。 我记得小学读书咧就系牛牛咧就耕田啊嘛，马咧就拉车啊嘛。 其实都系辛苦佢哋。 冇错，辛苦，但系有时唔辛苦又点得世间财咧？ 冇错，其实做人系要有啲历练嘅，喺辛苦当中咧，你可以锻炼嘅脑筋啦，同埋你个身体都会好啲嘅。 呢度我讲嘅牛牛咧，我即刻谂起有一个嗱、我真系冇准备嘅。你讲啲牛牛，我即刻谂起有一个故事啦。呢个同我哋运动锻炼好有关系。 系咩？点啊？ 就系、是、传说中咧，古时希腊咧有一个大力神。呢、这个大力神咧，佢就系六届嘅摔角冠军。佢点样令到自己咁大力咧？原来咧，佢自己谂到个方法，佢就将一只好细嘅牛牛。即係好細細只嗰啲小牛仔啦，就當係啞鈴咁樣舉。咁只牛牛咧，每日都會長大噶嘛，咁咪慢慢循序漸進，令到佢嗰個負重量嘅提升，即係佢自己發明咗呢種嘅訓練嘅方法咧，所以就叫做咧係一個漸進式嘅體能訓練。咁啊，呢個係一個傳說嚟嘅啫。所以而家所有體能嘅訓練咧，都係要循序漸進，就係嚟自呢個古典嘅一個希臘嘅神話，就係呢只牛牛啦。 咁你講咗之後咧，嗱，以後我有個畫面就係、是、哦，舉起托住只牛，當然我就唔可以啦，但我就再由只牛仔度去諗，嚇、呢個係啞鈴嚟嘅咁樣， 或者商界咧就中意捧住只金牛嘅， 係喎係喎嚇，仲要係股票嗰度咧又要牛市又好啲係咪啊？係咁啊，希望咧即係牛氣沖天啊！呢、這個牛年嚇，佢會係將一切嘅嘢掃走啲唔好嘅嘢咁樣。 冇錯，尤其是我哋身體健康啦，同埋即係疫情呢下嘢咧，盡快掃走啦。 係咁嗱，喺我哋迎接好嘅嘢來臨之前咧，都要做好準備啦， 系咪？咁啊，我哋今日讲嘅议题咧就系大家 keep fit 啦，讲到 keep fit 啦，吓一个唔觉意咧，嗱 fat 咧就系 fat 啦，咁你唔觉意 keep fit 唔到咧，就变得 keep fat 咧就大件事噶啦。 系咁 keep fit 成日都听人咁讲噶啦，自己都会可能会同人咁讲啦，但系实际上拆开嚟去解 keep fit 嘅意思系点样样咧？吓， 其实 fit 呢个字咧都好有趣嘅，就系、是、嚟自咧喺70年代咧，就系当年咧二次大战后出世嘅英。咁嗰班即係50年代出世咧，去到70年代、80年代，差唔多30歲啦。佢嘅體質咧開始下降啦，咁啊亦都會預計到佢可能出現一啲慢性疾病啦。咁所以於乎喺70年代尾、80年代初咧，全世界嘅健康相關嘅組織咧都開始推行就係一個 keep fit 呢樣嘢。咁中文咧，我哋喺80年代開始咧就引進嚟香港嘅，我哋中文咧就譯咗一個叫做體適能嚇、即係良好嘅體適能。咁啊，喺傳統嘅定義咧，就係話你有足夠嘅能力咧，去應付日常嘅工作啦。咁、你仲有一啲額外嘅精力嚇，即係仲有啲體力咧，去應付一啲休閒嘅活動咧。即係呢一個傳統嘅概念啦，咁樣。咁但係我就會修改少少呢個定義，大家可以測試下自己而家夠唔夠 fit。 咁咧嗱，即係而家日常嘅工作啦，譬如你翻工放工咁啦，你額外咧仲有體力咧去做大約係半個鐘頭嘅運動 嚇、 譬如落街一個安全嘅環境啦，一個人緩跑啫，唔使快嘅嚇、即係緩跑係一個好似跑緊步咁嘅動作，係緩跑。而第二朝你瞓醒覺，你嘅小腿啊、大腿啊、腰背啊，你冇任何嘅持續的肌肉疲勞、你就算 fit 的了。 是哇，如果對於一個經常都運動的人就可能， 那當然沒問題啦。 但是如果不是運動開，咦、不如試下今晚聽下呂博士講，我這樣做下之後都冇事咧，就即係佢都好 fit。如果有事就要真係留意啦。 我有一個舊同學啦，佢就啱啱退咗休，咁佢就喺某一間嘅電視台嘅新聞部，都係幾高層啦。佢就從來都唔運動嘅。我竟然見佢喺網上咧係發放咗一張咧行上呢個千島湖，即係喺大欖涌嗰邊嘅一個打卡相。哇！跟住佢下低寫咩？佢話寫得救命兩個字， 即係好辛苦啊！救命，快成咁。 咁即係話嗱，好明顯啦，佢從來都冇運動啊！我每次撞親佢咧，我都叫佢誒得閒做下運動啦。冇時間啦，冇時間啦。咁啊，而家啱啱咧又我見到退咗休啦， 咁咪有時間咯。 翻郊野運動啦，行下山啊咁樣。咁我扭佢喂，有機會咪一齊行下山咯咁樣。咁即係起碼佢都知道啊，原來運動咧係對自己好嘅。咁、但係呢個 fit 啲嘢咧，真係要循序漸進咯。你唔可能話行一次山咧，你就即刻 fit 曬嘅。 冇錯， 係啦， 邊會咁容易俾到你啊？ 係啊，所以 有代價嘅。 係啦，體適能呢個概念咧，喺八十年代伸展到而家咧，都有幾個唔同嘅要素啦，或者係即係範疇咧，我哋大家要留意啦。咁啊，基本上喺唔同嘅文獻咧，都會有五大嘅範疇。第一個嗱，好快咁講就係、心肺功能。第二個咧就係我哋嘅肌肉力量。同埋我哋嘅肌肉嘅持久嘅能力。第三咧就我哋身體嘅柔軟度啦，即係我哋關節嘅健康啦。第四咧就係我哋身體嗰個肥瘦脂肪嘅比例，即係合乎我哋一個合適嘅體重啦。而第五樣咧就係神經系統嘅鬆弛，即係話我哋嘅肌肉咧要去懂得放鬆嘅。咁呢五樣嘢，如果你都處於一個良好嘅狀態咧，咁你就可以定義為都市人係你而家 fit 啦。 咦，咁大家都喺度問自己，可能有一樣都唔係好合格嘅時候，都唔算係自己係健康㗎喇。 我哋又好難呢係用一個量化咗嘅分數，即係你100分啦，你95分啦，你得60分啦，又咁樣。因為五個唔同嘅範疇其實係好難同其他比較㗎嘛。譬如我哋關節嘅柔軟度同我嘅肌肉力量兩者其實又冇乜關係。咁但係即係五個元素，如果大家都照顧多少少，譬如好似心肺功能咁啦，嗱、我哋上個星期喺節目裏面同大家提過行樓梯，係啦，咁如果你每日你習慣累積到行到係大約5至10层楼啦，咁、你嘅心肺功能一定唔會太差啦。 嗱，咁我用翻阿胡峰做例子啦，因為佢成日都行路同行樓梯係咪都一樣，差唔多 同一個道理啦，冇錯， 有咁嘅效果嗬， 係啊。咁嗱，譬如肌肉力量啦，譬如你屋企而家大掃除啦、你搬得啲重嘢，你覺唔覺得哇？喺喂，我舊時好輕鬆嘅啫，搬呢個櫃，點解而家咁辛苦 咧？好似你嘅朋友講，救命啊！咁樣，咁如果係出現咁嘅情況咧，就唔得啦。但係對於啲搬運工人嚟講咧，佢又輕而易舉。 冇錯，嗱，但係搬運工人就另外一樣嘢擔心咧，就驚佢受傷啦，因為佢搬得太多。譬如我記得喺做一啲搬運運輸工人嗰啲嘅研究啦，咁其實嗰啲腰背嘅勞損啦相對多，因為佢係日日翻工都要做啊嘛，係咪？佢唔係做一陣啦。咁另外嗱，柔軟度啦，即係嗱，大家而家朝頭早可以兩隻手伸高一下，即係做一啲伸展嘅活動，你感覺一下哇！喺我後生仔嗰陣時柔軟度好好嘅，而家差咗喎。 淨係咧，如果我想話將隻手摆喺后边， 勾背脊， 即系左手喺后边咧，系其实喺背脊嗰度咧，只手指尖掂翻手指尖嗰个位咧， 系、 都唔系容易掂到。 小朋友就好容易嘅，系啦。咁即系话你肩膊嘅组织啦，开始可能就有啲退化嘅问题啦，令到个关节比较绷紧啲啦，僵硬啲啦，所以柔软度咧。是不論老中青都要維持的，但小朋友呢他覺得、我大把本錢嘛， 小朋友真多數什麼都行的 但是你去到咁上下的年紀你就真的要留意一下、柔軟度這下東西就我們中國人呢有句傳統的講法呢就說是筋長一寸就壽延十年、筋的意思就是那個筋絡、是個關節的柔軟度啦、如果你比較好的時候呢你是可以長命一點，在科研上這個就很難是追蹤 終睇下係咪真係有一個因果關係。但係喺理論上咧，一般嘅科研嘅人員都認同呢個關係嘅。 咦？咁做瑜伽嗰啲咪好啲咯？ 理論上係好嘅。點解咧？因為你個關節柔軟度好咗，你個活動能力好咗，活動能力好咗。就幫你產生有足夠的能量消耗，足夠的能量消耗令你整體的新陳代謝、心肺功能、免疫系統、內分泌系統、循環系統，樣樣都好了，那你長命的機會咪一定會大了咯， 係 咪？嗱，咁下一樣啦，就是身體脂肪的比例啦。 係話呢個肥瘦咧，如果你過不到食個關，即係成日好喜意食咧，都好難合格喎。 係啊，尤其是過年啦。咁我記得在美國那方面的研究咧，就佢哋由聖誕到過年，其實應該係佢哋叫做係 Thanksgiving 啊，即係十一月尾嘅 感恩節、 那個我哋即係叫做火雞節啦。由火雞節到聖誕到過年啦，平均佢哋啲人咧係重咗大約係2公斤左右嘅，如果我冇記錯。 哇！都成 5磅咯，4-5磅咯，因為點解食得多嘛？ 係啊， 係啦，而家我哋過年啦。過年就一定大家都係食得多㗎啦，係咪？ 咁你話食咗先算啦，開心啊嘛，過年咁啊。 係啊，仲有即係、我哋成日都話食得唔好嘥咧，呢個概念係已經係要更新㗎啦。 你為咗唔想嘥嗰件嘢咧，你 就嘥咗自己健康咯。 係都冇錯。好啦，今日第五個就話呢個肌肉神經鬆弛就話唔識得放鬆啦。 係啊。 我個情況就係啦，如果你真係俾人去按下個肩膊啊，鬆下咧，咁好多時嗰啲師傅就話。你放鬆啲，咁緊啊唔得噶，咁樣樣。咁我又覺得好似我越想放鬆又鬆唔到啊。 係啊，咁所以其實放鬆咧都係恢復我哋身體嘅一個好緊要嘅。 同埋個人嘅緊張會唔會有關嘅？ 咁所以而家咧就好多有一啲嘅靜觀嘅一啲療法啦，靜觀咧就嚟自英文一個字嘅 mindfulness 啦，即係我哋喺個即係等於係冥想啊，或者一啲打坐啊咁樣嘅模式啦。咁其實呢啲嘅訓練咧，佢係教你咧係放鬆。特別是我哋呼吸，嗱，譬如而家我哋傾偈講嘢咧，我哋其實成個呼吸系統咧講嘢啊呢個嘢咧，我都比較好興奮噶嘛，係咪？嗱，譬如而家我哋啊，靜喺度放鬆一下，慢慢吸氣，慢慢呼氣， 我聽到自己嘅呼吸聲咁。 係啦。咁但係我哋都市人，你知我哋真係好搶好忙噶嘛，起身就即刻刷牙洗面，咁又要跟住翻工啊，咁做嘢啊，咁所以呢個係肌肉神經嘅鬆弛咧，都係一個緊要嘅。咁其實嗱，控制我哋日常嘅活動咧，神經系統有兩個系統，一個咧就交感神經，一個咧就副交感神經。交感神經咧就幫我哋做嘢嘅，副交感神經咧就幫我哋放鬆嘅。兩個神經系統咧其實係不停咧係協調緊嘅。咁但係好多時咧，我哋成日記得咧係。成日做嘢就係控制我哋嘅交感神經，但我哋好多時咧就遺忘咗，喂副交感神經你都要俾啲空間佢㗎。 咁係我哋嘅即係自己啊，主人啊唔識做啊， 係嘛？咁所以放鬆啦，呼吸啦，咁特別係如果大家工作好大壓力嗰陣時咧，譬如老細俾好多嘢你做，你對住個電腦，哎呀我又唔知復呢個電郵好定係點咧，唉你不如停一停，做幾下深呼吸。或者是而家好流行嘅一啲腹式嘅呼吸啦，即係當你吸氣嘅時候咧，個肚咧係脹大出嚟嘅。咁呢類嘅放鬆嘅練習咧，其實係對我哋整體嘅體適能啦，即係 keep fit 咧係好緊要。 係哇，咁啊，即係重温翻頭先啊，雷博士所講嘅健康體適能要符合翻呢五大因素，就係心肺耐力。肌肉嗰啲耐力嚇、柔軟度、身體嘅肥瘦，同埋你要放鬆你嘅神經嚇。 係啊，咁嗱就好難，你會做到樣樣都完美嘅。咁我哋盡量做啦。 但係我又覺得你揸住呢五個嚟到諗緊啊，心肺耐力，我咪做啲有氧運動。咁你起碼即係剔一剔呢個先啦。咁或者要跟住拎下啞鈴嗰啲啦， 係 嘛？柔軟度嗰啲咧，就點樣去做一啲伸展運動係嘛？肥瘦組合力 keep 住， 控制飲食啦， 咁多嘢啦。肌肉神經嗰個啦嚇，就係、是、你要識得點樣去放鬆，要慢慢去練習嚇。 冇錯，咁啊嗱，即係呢五樣體適能嘅元素啦。咁其實我哋下一集節目咧，我哋就新嘅一年噶啦。 係啊，下一次就係喺呢個年初六嘅時候啦。係 啊， 喂，我哋下一次講咩好啊？新年新蒸頭，講行大運啊！ 好啊！ 你突然间谂一谂，系咪你可能就仲喺盘算中咧吓？ 系啊，我即刻谂啊！咦，下个礼拜又有啲咩新嘅议题要谂啊？我哋大运都好啊！ 系啊，我都系啱啱要问阿雷博士嘅，佢都仲喺度嗱，即系证明雷博士系每一次都好用心。到底我哋讲啲咩可以又符合翻嗰个时间，等啲听众可以容易吸收咧？ 咁都系嘅，因为健康嘅生活咧，要配合翻健康嘅运动咧，都要与时并进嘅。 系啊，咁啊，下次真系新年嘅时候先见。 啊，雷博士啦。咁我哋喺度，即系雷博士咧，预祝一下啲听众朋友先啦。 预祝大家就系新年愉快啦，身体健康啦，应该系讲系身心都健康。 系。身心愉快健康呢，你才可以 keep 住你好好的身体去继续我们享受将来疫情之后的生活。 没错没错，继续大家的理想啦。 是啦，好啦，今天不用谢雷博士，初年见啦。 是啊， 拜 拜。 有健康，过时过节，好多人喜欢吃丰富的盘菜，点食先健康呢？ 就应该不要叫那么大份的， 是 都是要有菜，有五谷类，然后就配合盘菜里面的一些蛋白质的食物，这样就会均衡一点了。 详情请听年三十星期四，钱佩卿、林思维在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25及普通话台联播的《清晨爽利》。 而家温度17度啊，咁啊，湿度81%，强烈季候风信号系挂起咗嘅。多谢你收听今朝嘅清晨爽利，听日年30晚啦，有啲人会团年饭啊，嗬，咁听日都会讲食盘菜，点样食得健康，到时留意一下啦。听朝五点新闻之后再见，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由郭婷晶报道新闻。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第二次弹劾案在参议院就合宪性问题展开辩论，经过四个钟的辩论，以56-44票得到通过。公开辩论将会在星期三举行，双方各自最多可以有16小时发表辩解。众议院弹劾案管理人民主党众议员拉斯金表示，对于特朗普的指控是基于事实，指特朗普的行为足以构成可被弹劾的罪行。特朗普的律师团在会上指出，聆讯不单止不能够治愈国家，只会令到国家陷入更严重的分裂。律师团强调，特朗普在支持者冲击国会当日的演讲中，没有提到或者鼓吹叛乱、暴动、犯罪行为或者任何暴力行为，他不应该因为发表政治言论遭到惩罚。缅甸警方突击搜查全国民主联盟位于仰光的总部。联盟两名国会议员表示，警员昨晚9:30左右突然闯入总部大肆破坏，又拆毁总部内的监视器，期间有多名武装人员在外把守。缅甸全国昨日多处继续有民众示威，其中在首都内比都，警方向天鸣枪和发射水炮驱散示威人群，最少有四人怀疑被橡胶子弹击伤，据报一名女示威者头部中枪。医生表示 ，X 光显示佢系遭到实弹射击，情况危殆。国营电视台报道，有警员喺驱散行动期间受伤，系当局首次承认当地发生示威。美国强烈谴责缅甸警方对示威者使用武力。国务院发言人普萨基表示，所有人应该有表达和和平集会的权利。美国再次促请缅甸军方放弃权力，恢复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并且要释放所有被捕人士，撤销对电信的限制。英国新增12,364人确诊新型肺炎，是去年12月8日以来最低，再多1,052人死亡。截至星期一，超过1,260万人已经接种首剂新型冠状病毒疫苗。英国卫生大臣夏国贤表示，下星期一起收紧边境管制措施，要求从最高风险国家及地区抵达英格兰的人在指定酒店隔离。旅客出发前要先预订指定酒店的房间，当局会安排保安在酒店驻守，以防范变种新型冠状病毒传入。夏国贤说，已经和16间酒店达成协议，提供大约4,600间房作隔离之用。任何人在入境申报时意图隐瞒去过有关的高风险地区，将会面临最高10年监禁。政府昨晚7:00起将土瓜湾乐山道侨寓大厦和侨发大厦列为受限区域，受检人士要接受检测。政府目标在朝早大约7:30左右完成行动。当局表示，侨寓大厦和侨发大厦虽然近期并没有确诊个案，但由于污水样本检测曾经呈阳性，经评估楼宇状况和可能感染风险之后，为审慎起见，决定进行围封行动。天气方面，今日预测多云，间中有雨，朝早雨势较为频密。日间气温徘徊在17度左右，天气稍凉，稍后雨势减弱，初时吹清劲至强风程度东风，高地间中吹烈风，渐转吹和缓偏北风。展望随即天色好转，朝早清凉，农历新年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而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81%，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2月10日星期三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朝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李俊杰和潘洁平。早晨，李俊杰。 早晨，潘洁平。早晨，各位。一传媒集团。